二，朗读短语。装上箱子。 装上箱子。 开开窗户。 开开窗户。 听见消息。 听见消息。 玻璃杯子。 玻璃杯子。 穿上衣服。 穿上衣服。 妈妈出来。 妈妈出来。 待在家里。 待在家里。 聪明姑娘。 聪明姑娘。